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ido。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这里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愉悦。春节假期刚刚结束，你是否还在怀念欢聚的时刻呢？今天的第一首歌跟大家分享的是 David Bowie 的《一起跳舞》，这是电影《海盗电台》的插曲。《海盗电台》呢，它是一部音乐喜剧电影，菲利普·塞默·霍夫曼、比尔·奈伊等主演。影片讲述了20世纪60年代一个由 DJ 组成的乐队用音乐影响了几代人，冲破了重重阻力，为大家播放音乐的故事。整部电影的插曲都是同年代的经典音乐，这是一张非常精彩的电影原声带。 跳舞，是一首节奏非常轻快的歌曲，是一首听起来就让人感觉很快乐的歌。接下来为你带来的这首歌，那就是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当中的插曲《我不入地狱》。哎呀，这个名字听起来好像不怎么欢快哈，但是呢，这段插曲是电影中斧头帮跳舞的时候的那个背景音乐，哎，是不是画面感特别的强？希望呢，听到这样的音乐，你就能想起周星驰的电影《功夫》，就能想起里面一个个笑料，希望能够唤起你的笑脸。接下来我们要来听一首电影当中的插曲，不知道你是不是看过电影《撞车》？《撞车》呢是马特·迪龙还有桑迪·牛顿等主演的犯罪影片，虽然是一部犯罪影片，但是在电影当中的插曲《也许明天》是一首节奏很轻快的歌。《撞车》以多民族多文化相互交融的城市洛杉矶为背景，讲述了一起由普普通通的撞车事故而引发的一系列的问题。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电影当中修门小伙家的小女孩扑上去的一幕。 很多的插曲被改编成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语言的版本，出现在不同的影片当中。不可否认，这种电影原声是非常有魅力的音乐，他们配上歌词可以串联起不同影片的情节。接下来跟你分享的这首歌呢，这个旋律啊，相信应该不太陌生。五百英里被誉为世界上被翻唱次数最多的重唱的歌曲，由美国民谣歌手海蒂·威斯特创作，先后被多个合唱组合合唱，被翻唱成日语版、中文版等等等等不同的版本，广泛的传播。2013年贾斯汀·提姆莱克在电影《醉乡民谣》当中翻唱了下面的这个版本，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f you miss the train I'm on 三镖客是一部由塞尔乔·莱昂内执导的意大利西部片，这部影片呢是镖客电影三部曲当中的完结篇。这部影片由科特林·伊斯特伍德、里范·克里夫以及伊莱·沃勒克等领衔主演，分别饰演影片当中所指代的好人、坏人以及丑恶之人。这部影片呢，讲述了三个人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趁着政局混乱，相互利用勾结，然后呢，勾心斗角，产生了不少有趣的笑料和张力十足的戏剧性的对峙。虽然是一部1966年的电影，但是呢，几十年来这部电影带来的讨论从来没停止过。这部电影的插曲也被多次评选为影史当中最经典的配乐的前十名，吸收了印第安音乐的风情，仅有的几声人声悠扬而神秘。 首歌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就叫做一起开心，原唱呢是美国乡村乐队乌龟合唱团。但是呢非常有意思的就是这首歌是由香港音乐人钟定一翻唱的，听起来就像是演唱会的现场版本，然后呢加以后期制作而完成的。这首歌是电影《春光乍泄》当中的插曲，王家卫呢他本来是想用原版的，但是因为版权的问题所以就没能用成，之后呢就找到了钟定一翻唱了我们听到的这个版本。而电影《春光乍泄》的英文名字叫做 Happy Together， 所以呢这首歌曲究竟应该被翻译成一起开心还是春光乍泄，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Invest the time, and you say you belong to me, and ease my mind. Imagine how the world would be so very fine, so happy together. I can see me loving nobody but you for all my life. When you're with me, baby, the skies will be blue for all my life. Bye. Yeah. 关注天气情况，继续受到低压复合区的控制，夜间到白天扩散条件持续下降，污染物积累，户外活动要有所防护。后半夜到白天扩散条件越来越不利，有轻雾或轻度霾，应当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一度，最大相对湿度90%。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是宜川棉衣类服装。 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月影流声，我是雨月。今天为你带来的是一期节奏轻快的电影插曲。那这些年呢，电影插曲当中有一个很常见的现象，那就是电影插曲随着电影的大热之后转为单曲来发行，尤其是在商业片当中呢就更多了。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这个插曲呢，就是法瑞尔·威廉姆斯的 Happy， 它本来就是电影《神偷奶爸一》当中的插曲，但是这个动画片实在是太火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这首 Happy 也在全球范围之内真的是哪儿都能听到。这首歌火到什么程度？这首歌呢作为单曲发行之后成为了法瑞尔的第一首冠军单曲，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非常欢快的旋律。 happy， 节奏轻快，充满活力，让我们可以忘掉暂时的一些忧愁。在纯音乐的原声带当中也有这样的作品，让我们一听着这个旋律就能够感觉到作者想要表达的欢乐的氛围。下面的这首菊次郎的夏天当中的插曲夏日，就是纯音乐当中的佳作，由日本作曲大师久石让创作，穿插于整个故事当中，让人感到温暖的片段里。同时呢，也将天真无邪的正男和地痞相的小市民菊次郎在旅途中产生的友情、亲情、温情完美的诠释出来。2000年，任贤齐和郑秀文主演了一部爱情轻松喜剧片，这个名字现在提起来还是那么的亲切，夏日摸摸茶。这部影片呢，讲述的是 Summer 在遭遇到了感情创伤之后，来到了马来西亚的丹丹岛，和当地的居民摸摸茶展开了一场浪漫的爱情故事。这部影片将日剧《沙滩小子》当中的友情关系转变为了爱情的关系，加入了大量港片的元素。影片的剧情其实并不是特别有特色，但是这部影片的插曲《浪花一朵朵》却火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曲的原唱之一阿牛也因为这首歌曲而被大家所熟知。 我要你陪着我，看着那海龟水中游，慢慢地趴在沙滩上数着浪花一朵朵。 1995年，成龙的电影《红番区》被引入了中国内地市场。依靠着成龙的知名度，这部影片在内地取得了不俗的票房成绩。这无疑对于当时正处于低迷状态的中国电影市场是一个很巨大的冲击。而《红番区》呢，由于是在1995年年初上映，所以呢，我们也学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贺岁片。红番区是成龙电影转向国际化的一个非常成功的标志。这部影片不仅奠定了成龙在国际上的地位，更是让成龙的功夫影片成为了好莱坞主流的一个里程碑之作。影片当中激烈的街道追逐是之前港片当中所不常见到的，而下面的这首红番区的插曲更是当时国内许多小镇青年为茶余饭后哼唱的旋律。We got one shot of life, let's take it while we're still not afraid. 1974年奥斯卡最佳影片《片中片》讲述了诈骗集团的小弟胡克和好友康多尔夫一起利用骗局为老大鲁萨报仇的故事。影片当中选用的配乐来自斯科特·乔布林，但是呢，有人批评这部影片的配乐，批评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说这部影片的音乐啊，它这个时代背景比影片所处的时代背景要晚，所以呢，遭到了吹毛求疵者的诟病。但是剧组成员一致认为，这部影片的音乐和芝加哥的风土人情真的是太贴切了。这段经典的插曲《娱乐者》还在随后风靡世界的掌上游戏当中变成了游戏的配乐，是一个各个年龄段都能够找到共鸣的作品。跟你分享最后一首歌的时间了。其实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一听就觉得很快乐的插曲，不得不提到的就是电影《银河护卫队》当中的插曲。这部电影呢，因为是科幻的电影，所以有很多的影迷可能没有过多的关注这部影片的配乐。不过呢，你可别忘了，这部影片它把主演星爵塑造成了带着两盘上世纪70年代流行金曲磁带离开地球的人，所以呢，电影当中的插曲本身就是经过精挑细选之后带给大家的这些劲歌金曲。下面跟大家分享的插曲就是星爵成年之后的出场背景音乐，大家听一听是不是感觉很澎湃呢？好了，今天的节目随着这首歌曲就要跟你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